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1945年8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8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故事的开始，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垒钢铁洪流，惨败，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投降，悲壮激烈。故事的结局依旧是轰轰烈烈，只不过与喧嚣交错的是国人落寞悲壮的身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最后一击。尘埃散尽，美苏两强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中国人从日寇的铁蹄下拉了起来。在两大巨人的阴影下，中国人终于得以俯视日本这个昔日的对手。中国人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是胜利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就是要战胜日寇吗？现在日寇投降了，小日本帝国投降了。有人说，中国获胜是因为有苏联红军参战，有美国对日本作战和扔原子弹。说这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8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8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的弥足珍贵。 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这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呢？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是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比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那就是敌战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武器和地盘那是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急得不行啊，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了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这个所谓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来就想在全球推广他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那么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经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以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别再多事儿，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 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起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儿好挑。可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来，这地方啊，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进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我就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当然也是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来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内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是不得不说，他的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得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得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弱点。弱点一，国民党经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但是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 系、蓝衣社、政学系等等，没完没了的争权夺利。抗战本来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第二个弱点，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的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 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了活路那就要造反啊。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那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的捞，捞够老本儿，于是贪腐是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嗦。这儿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破盖卷走人。老孔呢，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哎，终于失了一回血。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细节，并且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5亿美元贷款中的1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呢，孔祥熙在其中是上下其手，捞了1150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1/9，就这样没了。相比之下，另外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左右。20多年后，即宋子文1997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20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700-800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产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意思。那么之所以在这儿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大约9亿美金，当然相当的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贷款和600万两黄金。表面上看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呢，宋子文雄心万丈，有信心大干一场。但是没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对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 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方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那么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的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什么呢？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1:1，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1:2，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1:200，也就是说200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通通都是1:200。你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比如上海的物价指数，那就是重庆的大约50倍。接下来，咱们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字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1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200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1元法币。问题一，假定1元法币与1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呢？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呢？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呢？答，大概是200倍，200分之1倍和40000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200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呢？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的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无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这就如同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个兑换比例到底是谁制定的？它又造成了怎样的不良后果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有句话说得好，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么同样，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语言诙谐幽默，不失儒雅，内容浅尝辄止又不乏深度。作者江澄手拿把攥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说的那叫一个痛快，酣畅淋漓，这使得我演播的时候无比的享受。感谢作者江澄，感谢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也是我的同事张雅娇女士，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希望以后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一起分享这些不但美丽而且有趣的灵魂和故事。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